新的中高考即将启动，改革后英语听说考试为计算机考试，实行一年两考。从北京市教委获悉，新的英语听说机考将于今年年底开始实施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本市召开2017年夏秋季征兵工作动员大会。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，今年本市征兵任务略有减少，但大学生征集比例提高至80%，居全国第一。截至6月底，怀柔区共拆除违法建设39.6万平方米，提前半年超额完成市级任务。其中，素有怀柔南大门之称的京承高速14出口一带违章建筑被拆除，原址全部用于绿化。在对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零容忍的当下，本市启动集中整治大棚房行动，要将其全面清理完毕。近日，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全市清理整治大棚房工作，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本市对新增大棚房违法项目发现一起，查处一起，本月15号前全部拆除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青春也不是没伤痕，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。什么特征，人缘还是眼神，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。保持单身，忍不住又沉沦，却又是苦等。人的一生，感情是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，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。读进化论，我赞成达尔文，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。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，在旧情人心中变冷。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对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试着才能生存。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。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

新的一次感到光荣。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二号线第八批站台门投入试运行六座车站，其余各站在完成5000次开关门测试和验收后，也将逐站投入试运行。地铁提醒乘客候车时，请不要抢上抢下，不要抢门爬门，以免造成门体无法正常开闭，影响您和他人的出行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进入暑假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纷纷发布校园参观管理公告，每天限时限人员登记进入校园。近日，市民在清华南路发现排队准备进校园参观的游客排出百米远，由保安举牌示意参观已满，停止排队。朝阳门街道一处地下群租空间整治完毕之后，试点在地下开辟出万物仓，居民可以租下仓位解决自家的储物之急。这样的地下小仓库有望在朝阳门地区再规划一两处。今年10月底，又一条能源大通道输入北京。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悉，陕京四线建设已完成80%，北京段焊接长度超过100公里，今年10月将正式建成投产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背起你之后，你还有我。

好想你不停止，好想你，我爱你，给我勇气的包容的激动，都是